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亦庄亦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凡素 春雨 三 D 画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在香港直播的 3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今天咱们来了一位这个特别漂亮的女嘉宾，颜值非常高，所以呢跟咱们一样有点可惜。对， 没有，人家比咱们有才华多了。人家会说俄语。 对对对，这个自我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我是凡凡。 啊，凡凡，这个是平凡的凡，颜凡凡。 对， 一开始他来咱们那个自我介绍的时候说我是凡凡凡凡，我说啊，怎么这么多人叫我的小名？没有，其实很少人叫我凡凡，我还以为那个，总之有点没搞清楚。现在凡凡我的熟了，他是学俄语出身，然后咱们新同事在这儿。编辑的位置，所以呢这个以后有关俄罗斯的话题呀，是吧，这个新闻呀，就可以请教凡凡。因为他有一个特别不一般的经历，他在俄罗斯真的是待过一年的时间。当时是在哪儿？ 我当时是在喀山的时候有交流过一年，然后期间有去了一次莫斯科还有圣彼得堡。大概 喀山就是俄罗斯第三大城市是吧？所谓， 对，没错。 哦，就那是鞑靼人聚居的地方， 比较多，属于鞑靼族吧。然后其实如果有看过高尔基我的大学的观众朋友们可能有点印象。那高尔基当时描写的整本书的内容主要就是在喀山发生的。 哦，对对对，说起来确实有印象。这个今天要聊什么呢？当然是要聊阅兵。这个俄罗斯的这个阅兵也是他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阅兵，纪念二战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有20多个国家领袖出席。那当然咱们的习大大是最获重视的，他入场就坐就一直被普京相伴，是吧？中间我看媒体就特别爱捕捉他俩互动的这个画面， 9次一共。 没错，这看上去非常的热乎。当然如果军事方面的专家的话，他们可能更加希望从这个阅兵式当中可以看到俄罗斯这个军备方面的一些亮点。比如说什么坦克啊 T-14 坦克，还有什么143架的飞机和直升机，那各种的我看不懂的这些术语就都来了。哎，2个多小时的这个阅兵你们都看了吗？ 没全看，因为想看有些地方没有了。 其实我就是冲着中国军队去看的。凡凡我听说看完了是吧？ 对，我大概前面看的比较仔细，就是整个阅兵的那些就是过程吧，都大概。而且特别关注一下我们的方队， 帅，1米88以上。 对，就是号称男子第一天团嘛。 还唱卡秋莎。据说是很多俄罗斯人都感动得落泪了， 是吧？ 对，没错。 哎，就是我看他们之前彩排不是网上流传很多的片段嘛，他们故意的，有些网友特别坏，就放了什么吧，前面是中国部队嘛，后面就是那个印度的方阵，彩排的时候是那样，还有这个俄罗斯本土的这个方队，他们就说你跟在中国部队后边你就像是那个喝大了，就后面像是一群 俘虏。印度人抬腿抬的真的特别高。 这个、当然是花边了哈。那如果你正统的想解读起来看，可能更多的是为什么唯独这个中国军队看上去是独领风骚的样子。当然他去的这个外国的方阵他是有10个。 对， 那像印度啊，像蒙古啊，像塞尔维亚这些都有方阵来出席。那当然这次我们也知道普京其实他也邀请了这个当二战胜利的盟国，可是英法那些都拒绝不来。那像那个德国默克尔还专门绕过那一天，他其实是要去莫斯科献花的。 对， 但是他就故意绕开这天阅兵的时候，所以也引发这个外界的很多的猜测。那其实2个多钟头来说的话，当然非常非常多的亮点。那我们也很希望在现场的一些朋友们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在现场的一些观察。那今天呢我们也真是找到两位，一位呢是身在莫斯科的这个留学生中国人，还有一位呢也是长期居住在莫斯科的一位中国朋友。那我们来听听他们从现场录回来的声音。 现在我的位置是在特维尔大街附近，现在的时间是莫斯科时间10点半左右，从今天早上7点开始就一直限行。今年的胜利日显得格外热闹，人非常的多，相对去年而说。俄罗斯家庭拖家带口，带着自己的小孩，也有当年的老兵佩戴着许多勋章接受大家的祝福。 俄罗斯的直升机从高空飞过，全体的俄罗斯人都在欢呼。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莫斯科5月9号伟大卫国战争胜利日的中午。虽然上午盛大的阅兵式已经结束了，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普通民众的情绪越发的高涨。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在莫斯科的扶手山，我们现在看见这边好多人群，他们都挥舞着国旗，苏联的国旗，还有当时苏联红军的红旗。好多的老战士，他们胸前都带着勋章，手捧着鲜花，在广场上面出席活动。好多的年轻人，他们也都自发地穿上了节日的盛装，也就是当时苏联红军的军装。大家胸前都不约而同地别着他们胜利的标志，也就是圣乔治丝带，显着非常的统一。现在公路上也都有很多的汽车，他们都插上了俄罗斯的国旗和苏联红军的军旗，车上都装点着圣乔治的丝带。汽车的车队还有摩托车的车队，他们也都是用节日的盛装装点着呼啸而过。我们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一些俄罗斯的普通民众们看到我们也都是非常热情的问候，因为毕竟当时我们也曾经是在远东战场上并肩作战过。我们现在正好有一位会说中文的女孩，我跟她问一下，那么您觉得胜利日的心情怎么样？ 还可以。 嗯，还可以， 挺不错，但是人特别多。 人特别多。 但是这就是应该是这样，是因为胜利节日。 啊，你觉得胜利节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对吗？ 当然，是我国最重要的。 啊啊，那你觉得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打败了希特勒，如果不打败的话，我们就不站在这里，我们就不存在。 嗯，你觉得和平的生活很美好，是吗？嗯， 是。 好，谢谢。好的，他可能稍微有一点紧张，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来，他确实是非常的高兴，也是非常的激动。 哎，这个现场的声音，中间听到呼呼的声音，那是飞机直接从头顶飞过去，直升机的这个声音哈。 对。 哎，他讲到俄罗斯人对这一天他是特别看重，是吧？像那俄罗斯女孩。 是的，就是俄罗斯人对这个节日就是当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啊庆典来对待。像当时我虽然那天的时候没有去到莫斯科红场，但是我在圣彼得堡那个大街上走的时候，就看到很多老兵带着挂满了勋章，然后那个小朋友带着那个船形帽，然后给这些老兵献花呀，然后照相呀，非常温馨感人那个场面。 而且我就有一点，你说如果比照中国的那个情况，咱们中国也会搞阅兵，但是一般都是国庆节嘛，逢五逢十的时候，就是小 年。但今年不一样。 今年，对，今年等会儿九月份吧。 对， 九月份的时候 也是有一个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 这也是史上第一次。就是咱们如果碰上小年的时候，你是不太见得着这种非常盛大的这个场面嘛。你像俄罗斯人，他每年都搞，是吧？ 是。 他每年都搞，每年到那天，他的感情啊还是一样的高涨饱满。 对，没错，都是非常强烈的那种，因为对他们来说是跟自己息息相关的，就是他们的父辈，他们的祖辈可能都上过战场，所以他们这个情感是很强烈的。 嗯，哎，你看了阅兵的这些全过程有点什么感觉？ 全过程哪儿找去，对吧？只能咱们大凤凰看。很多地方都没有了。 哎，你所以这次大家也挺尴尬，很多视频网站他本来说好的时间，各种的电视信号，最后没办法，全给央视给蒙了，给放鸽子了，只能用图文直播的方式。但你光看那些画面，你啥感觉？ 嗯，其实还是挺激动的，尤其是中国本来是第9嘛，现在变成了压轴第10。据说是显示了这个中俄邦交的一个友好啊，但是大家也会在猜测，包括我看到我内地的媒体也会猜测。你就抛开这个画面激动人心完了过后，大家会在想说，这是不是给中国给自己找麻烦？因为现在欧洲全都在抵制俄罗斯这个阅兵式，很多领导人都不参加，中国还这么高调，本来第9的话还排成了第10，然后大家也在猜为什么央视忽然不转播了，然后是不是跟这个也有关系，内地想要把它低调处理，然后一方面对俄还是保持了友好的态度，但是对内大家就不要过分宣扬中俄友好的这种情绪。 对，所以就外界很多猜测，你说 本来大家都你前面垫底的包括彩排的时候，你不管从网络上还是从哪儿，大家都觉得已经是吊足了胃口，突然等了一下他最后跟你说不直播了。 对， 所以网上很多人的讨论，有人就说他们是下午4点多钟的时候就接到通知说不转播了。有几个猜测，一个是说呢，为了避免让外界觉得中国和俄罗斯它是那个 同盟关系， 其实不是，咱们是什么什么战略合作 伙 伴是吧？所以呢，这个就而且还有一个原因，咱们9月份不是也要搞阅兵嘛，所以就生怕到时候，普通老百姓他就爱给你比这个军力，但是就生怕这个舆论场着不好这个控制。当然这是猜测啊，各种原因恐怕只有央视他们自己知道。但有时候你看觉得央视也挺可怜的，他人家也不是接上级通知，你们说播我就播嘛，你们说不让我就不让播。但现在挨骂的全是一电视台，但是中间咱们外行还是看个热闹，他们内行可能有很多的一些咱们注意不到的细节，或者看哪些安排的一些深意。所以呢，等会儿呢，咱们要请教两位在军事方面或者对俄罗斯问题方面本身有很多的见解的这个专家。一位呢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原来的一位驻俄罗斯的记者，那他现在也是一位国际问题的观察员，叫做苑听雷。还有一位呢，我们等一会儿也要请教我们经常请教的一位专家了，是国际问题和军事问题的专家，叫做赵楚。那我们先稍微休息，等会儿呢就跟苑老师聊一聊哈。那这次阅兵仪式上到底还有什么我们没有发现的亮点，他又是怎么解读的？三点话新闻稍后再见。好，欢迎回来三立坏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今天跟我们在一块儿的呢是咱们的新同事啊，颜值特别高的在俄罗斯待过的这个严凡凡严美女。哎，说到这个阅兵的这次细节哈，咱们中国人可能比较留意的就是中国方阵出场的时候，你看第二天的报纸几乎都是拿中国方阵出场的那个图片作为大标题，作为他的头条新闻来处理。但是你看他们的这个细节，就是唱那歌， 他秋莎。 咱们其实中国人对俄罗斯很多民歌都非常熟悉，你看什么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什么三套车啊，从红梅花开，就我妈他们特别喜欢听的。但是这次选了卡秋莎，其实也是有他的考虑的，对不对？ 对，没错，因为卡秋莎本身就跟这个二战这个很相关，是他主要描述的就是一个女子在等待着自己心爱的，就是心上人吧，从战场归来这么一个心情，盼望的心情。好像据说当时战争期间，这个苏军在战场上都一起唱过这首歌，所以对他们来说也是特别有重大意义的一首歌吧。 而且咱们那看视频里面好像凡凡还看到咱们俩是看不到的细节，因为他懂俄语你知道吗，所以他能听懂这俄罗斯人他在议论什么。你给我们介绍介绍。 对，我之前看了一段，就网上很流传的一段，应该是俄罗斯本地人拍的，这个咱们的解放军三军仪仗队在大街上行走时，应该是第二次彩排的时候，然后他们一边算是拉歌吧，唱的这首卡秋莎中文版的，然后当时我就注意到这个应该是这个视频录制者的女儿吧，她在喊说妈妈妈妈卡秋莎卡秋莎，就特别兴奋，就听到这么熟悉的一首歌，然后这个妈妈自始至终都没有说一句话，直到咱们这个队伍行进过去之后，然后这个妈妈才默默地说一句说我要哭了 啊，我要哭了，用俄语怎么说？ 这他当时好像是跟周围有一些就是外国人那种的，所以他还夹半句英语，我就后面听到一个他说一句 cry， 然后前面说了一些俄语，然后再跟旁边的友人解释，然后马上大家就是有那种惊叫声啊什么的。 所以说你看这些细节里面确实能够体会一个民族或者一个普通国人他对某些事物某些事件的一些从历史得来的这个感情。那到底还有什么样的细节可以再值得我们去品味品味？那接下来我们跟这个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国际问题的观察员苑听雷老师来跟他聊一聊。苑老师你好。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谢谢您跟我们直播连线。那说到这个星期六结束的俄罗斯这个阅兵式哈，您看到的有没有哪些就是其实特别值得大家再去回味的一些细节？那比如说可能武器方面普通老百姓大家是看不明白到底他们这个亮点在哪，那另外一些在国际场合上安排的一些细节是不是也有一些深意，想听听您的解读。 我觉得就是给我留下印象比较深刻的这个昨天的就是这个阅兵式啊，前天的阅兵式呢，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其实在普京的这个前天这个阅兵式上的讲话当中，跟他去年的讲话相比可以说有很大的不同。这个主要的不同呢，就是他在第一位感谢了曾经在这个二战期间和当时的苏联红军并肩作战的这个当时的同盟国，就是英国、美国和法国，可以说这个是在之前的至少在去年的这个阅兵式的讲话当中是没有的。因为我们知道这次的阅兵式可以说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俄罗斯和西方国家的一个关系全面的陷入低谷，那么普京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他在讲话当中仍然是感谢了英美法在二战中的作用，其实也是一个对外释放友好的这样一个信号。除此之外呢，可能就是更熟悉俄罗斯人的这个这样的一些国内的观众在看这个电视转播的时候，能够关注到很多的细节，比如说像这个他这个阅兵的时候，俄罗斯的国防部长乘坐的这个汽车啊，吉尔吉普车，这个叫吉尔轿车，这个吉尔轿车呢，其实就是从苏联时期开始就一直是俄罗斯国家领导人专门乘坐的这样一种专门使用的这样一种轿车，类似于我们中国的这个红旗轿车。再比如说像这个阅兵式上还有一些细节可能有人关注到了，就是几乎在电视屏幕上出现的每一个人的胸前都带着一个黑色和橙色相间的这样一条丝带。那么这个丝带呢叫做圣乔治丝带，它是这个可以说是俄罗斯近十年以来就是由民间团体发起的，这个专门为了纪念卫国战争胜利而设计的这样一个丝带。可以说在五月九号这一天，在俄罗斯的这个大街小巷上，基本上是每个人都会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佩戴这样一种丝带。 那如果说跟咱们中国的阅兵式相比较的话，虽然两个性质可能完全不同，咱们中国人比较熟悉的就是咱们自己国庆节的时候也会搞这个阅兵的活动，那如果说非得比一比场面上或者安排上来说，您觉得这个有可比性吗？ 我觉得可能有这么几个这个可值得拿出来比较的东西。当然一个是刚才你说的，就是中国的阅兵式呢基本上我们只在国庆日举行，而俄罗斯的这个阅兵式呢它每年可能会举行几次，其中最盛大的一次一定是在它的胜利日，就是这个五月九号这一天举行。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看俄罗斯的这个阅兵式呢通常只有军人和武器装备参加，但是我们中国的阅兵准确的说是阅兵加群众游行，就是除了这个阅兵以外还会有很多的群众方阵啊，工人啊，农民啊，这个少数民族啊，学生啊，等等等等。另外还有一个区别，就是俄罗斯可以说也是这些年来的惯例，就是他的阅兵式呢一般来讲都会邀请这个外国领导人出席，但是我们中国的阅兵可以说到从建国到现在从来没有邀请过外国的国家领导人出席，只是会有一些外国的驻华使节来这个参加阅兵式参加观礼。而且实际上呢，就是在也就是在上个周末，普京已经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明确的宣布他会来中国参加中国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庆祝活动。换句话说，实际上就是普京到时候很有可能会出现我们这个今年举行的这个纪念抗战胜利的这个阅兵上。所以呢，我想可能今年我们的这个纪念抗战胜利的这个七十周年的阅兵式呢，至少已经目前来看有两个史无前例了。一个就是这是我们中国首次在非国庆日举行阅兵。 对。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会邀请多位外国领导人出席。这一次的阅兵式可能非常值得期待。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小小的细节啊，就是可能是不一样，同时也是值得我们中国人去借鉴的，就是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俄罗斯的阅兵式，它往往都会特别突出老兵的位置，他们会把这个二战的老兵，目前还健在的这些二战老兵放在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位置上，从各个环节上来强调，只有这些老兵们，他才是五月九号这个节日的真正的主角。相比之下呢，我们可能以往的阅兵，当然我们的阅兵是因为是国庆阅兵，不是胜利日阅兵，所以我们这个老兵的元素相对要少一些。但是我想，可能俄罗斯的这种做法，就是把老兵放在一个特别突出的位置上，也是一个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嗯， 那当然这次很多舆论方面爱解读的就是说习近平这么给面子去了，那普京也非常给面子邀请中国去，那值得大家去大做文章的一定就是中俄关系。可是呢另外一方面你看到在国内哈，比如说央视新闻媒体转播方面的似乎又觉得好像有一些不太看得明白的地方，本来老百姓都觉得一定是能够从直播电视上是看得着的，但最后央视没给直播，就很多的猜测说哎，这是不是其实想要去刻意的淡化说为了避免外界认为中俄它就是一个这个战略同盟的这么一个关系，其实咱们只是这个伙伴的关系。那我想知道从这个阅兵式上咱们去怎么样去窥见中俄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也想听听您的解读。 其实我倒觉得目前中俄关系，我们说中俄关系达到一个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可以说中俄两国目前除了说真正像结成一个战略同盟，就是说像这个当年的北约和华约一样结成同盟，除了这一点我们还没有突破以外，可能在其他的方面我们已经在努力的把自己的能做的这个范围内把两国关系推向一个最高水平。其实我觉得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就是目前在这种国际环境的大背景下，我觉得与其说是两国想要巩固两国的关系，倒不如说是这个两国的命运可以说已经是被牢牢的捆在一起啊。就是因为目前两个国家可以说在中俄在共同的面临一些国际秩序当中呢，甚至是西方世界的一些不公正的待遇。那么比如说吧，有些国家在这个南海针对中国会挑起事端，那么同样俄罗斯呢也面临着这个西方国家在俄罗斯的边境附近组织这种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可以说都是在释放一些不友好的信号。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背景下，两国中俄两国的携手不仅仅是两国自身安危的一个考虑，同时呢也是在维护整个世界和平与稳定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就是俄罗斯和西方关系目前是陷入到了冷战结束以来的一个最低谷，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说中俄关系再出现问题的话，那这个结果是不可想象的。那这个结果对于整个的地区和世界的这种和平来讲都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威胁。至于说到这个昨天央视这个前天央视没对这个阅兵没有进行直播呢，我个人倒觉得呢，我们不必把它跟这个两国关系进行挂钩，或者是做过多的解读。因为以我们这个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讲，就是说一家电视台它对境外举行的这个大型活动进行直播，更多的它是在考虑这种信号的传输啊，包括语言的翻译啊，等等。有些时候这个因为这个语言翻译的问题会让这个直播的这个效果打很大的折扣，所以我讲它这个可能更多的是进行这方面的考虑，我们不用过多的解读。举个例子来讲，就像这个目前中日关系啊，可以说我们面临很多的困难，中日关系可以说有很多的难题，但是我们看到的是日本媒体它对于中国的报道，对于中国的重大政治事件的报道，其实它的那种热度和力度并不亚于我们国内的媒体。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也可以说明就是媒体对这个活动是不是进行了直播，怎么样进行报道，我倒觉得跟两国关系可能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好嘞，谢谢苑老师的分析，谢谢您，再见。好，我们刚才听到的这段解读来自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国际问题的观察员苑听雷，那他从前也是驻俄罗斯的这个记者。他的这个角度哈，最后说到央视转播的这个问题，我不敢确定是不是真的，因为技术原因，如果一个国家大台说翻译的问题，或者说怎么样一个技术问题，未免也显得技术太不过硬了，毕竟是个国家大台。 而且他本身就预告过说要直播，肯定他的这个准备工作都已经做得很好了。我看到 BBC 就有一个报道，他就说内部消息透露说央视是在直播前的几个小时提前接到通知说不直播了，他也没有办法。然后关于这个中俄关系的问题，他说可能这个内地虽然没有这么报，就只差突破同盟了，但是我们可以看看俄罗斯的这个报纸，他就说俄罗斯的共青团真理报，他就说中俄的关系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因为不管是普京和习大大的互动，还是中国的兵首次走在红场上，都表示中俄关系真的是前所未有的友好。 哎，凡凡你看了俄罗斯的这个媒体吗？因为你懂俄语，这个看到的信息跟咱们不一样。 首先他们咱们当时直播的时候，俄罗斯的官方电视台啊，还有24小时新闻频道以及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这些本地的媒体都做了直播。然后这里边我小插一句啊，他们这个直播的状况也是很有趣，大家可能会发现他有很多仰视的那种角度。对，其实是大家如果熟悉的话，做媒体人应该感觉到 红场其实不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场地，对阅兵来说，就跟我们的天安门来天安门广场来比的话，其实是很小，大概只有五分之一，所以他用了这样一个角度来表现他们的气势宏伟啊之类的。然后后来我又看了一下他们主要报纸，像刚才春雨说的《真理报》《消息报》，还有俄罗斯报，俄罗斯报当时有一句话用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他说从历史角度来看，很难有什么比这次阅兵更能体现俄罗斯转向亚洲。 哦，哎，这句话到底怎么样解读哈？所以这个我有的时候有这么一些，也不能说感觉，因为我们知道，你如果看中俄历史的话，中国跟俄罗斯其实中国很多地方是承袭自俄罗斯，但是到我们这一代的时候，对俄罗斯你并不像上一代有那么复杂的这个感情。我有一点，我就觉得他们对于这个民族主义或者对于这个民族感情，国家主义，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尤其是他每年都做这个活动的话，他久而久之对这个国家的国民，他到底会带来一种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这方面其实挺值得探讨的。那等一会儿呢，我们就跟赵楚老师也聊一聊，看看他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见解。三立华新闻稍后再见。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好，今天跟我们跟我们在一起的是樊樊，咱们的新朋友。那说到这个俄罗斯，可能上一代的感情，我觉得相对来说就比较的复杂，因为你看，尤其是在北京，你看从地铁到各种的这些建筑风格，其实都是承袭自俄罗斯。 对， 那也包括对于领袖的一些感情，也是从个人崇拜的这个时期走过来的。但是我不知道，因为现在中国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这个变化，尤其是普通民众的这个观念水位在上升啊，整个对于一些民族意识、民族情绪，它是经过一个波动的。尽管说现在可能对于这种强人政治或者对于强人的崇拜，又相对来说似乎有这么一个反转的一个态势。我不知道俄罗斯人他每年都搞这种阅兵，他是不是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显得特别的高涨？樊樊，你先说说。 我是觉得俄罗斯人注重这个纪念日呢，一方面是在铭记历史这方面吧，再一个方面主要是对下一代人这个教育意义是非常重大的。然后对于说普京这个领导人在俄罗斯人心目中这个地位呢，我觉得咱们看到的普京一般都是不苟言笑，然后又想到他有科博的这种武官的经历，然后就整个来说是一个非常强硬铁腕政治这么一个角色。我之前查了一个是俄罗斯列瓦达中心对普京15年执政成就的一个调查，其中有49%的受访者认为他让国家重回令人尊重的大国地位，就证明这个普京整个在民众心中的地位是非常高的。而且好像最近应该是4月，我没记错的话，普京支持率已经高达86%了，是非常高的。 哎，这个非常耐人寻味哈，我们来跟赵楚老师请教请教。赵老师你好。 你好，主持人。 哎，说到这次阅兵，那刚才我们也是听到了一位过去驻俄罗斯的一位记者，他是讲到过这次阅兵某一些的细节，比如说你看他们胸前佩戴的一些丝带，也包括他们坐的什么样的车子，也包括俄罗斯普通人的这样一个情绪和看法。那如果综合这一切来说，我就有一个感觉，我说他们每年都弄这么大型的这样一些阅兵的活动，就是对于每个人的这种民族主义的情感也好，或者对于国家的这个看法也好，对于一种向心力的营造，或者对于领袖的看法也好，它到底会形成什么样的一个作用？为什么俄罗斯是一个这么喜欢阅兵的国家？ 我觉得首先这个是要从两个方面来讲，一个方面呢就是阅兵在俄罗斯呢，作为一个重大的公共活动，是官民一起来参与的一个活动，应该说它是一个传统。这个呢，从这个前苏联时期到俄罗斯时期，我们都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传统，所以呢，这个传统呢也不仅俄罗斯有，然后每年的这个，七月份的法国的国庆节，它也会有这个阅兵的活动。那么这个跟各自的传统有关系。那第二个方面呢，刚才你也讲到，就是包括前面这位老师也讲到，就是在普京执政以后，整个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或者说这种情绪，在俄罗斯社会，在俄罗斯执政者的这个思路里面，是占据一个非常核心的位置。那特别考虑到今年度的阅兵，它又有两个背景，一个呢是70周年，它是一个大庆；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从克里米亚的危机到乌克兰东南部目前还在发生和演化的这么一个危机来看，这个民族主义的情绪在普京政府的主导和这个社会的这种媒体的营造之下，气氛是非常浓烈的。那么基于这两个背景，所以今年的阅兵呢，我们看到这个通过对历史工业的回溯来展现俄罗斯这种民族的自豪感，包括你刚提到的这种民族主义的氛围，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嗯，哎，还有一个哈，我就想了解这种阅兵哈，它有没有一个，是不是有一个所谓成功或者办得好不好的这么一个标准？ 这种阅兵的成功与否嘛，这个当然是一个非常相对的标准啊，因为作为一个传统的活动，能够比较顺利的举行下来，中间没有出现大的纰漏或者说意外的事件，没有很大的事故，那应该说都是就是比较成功了。 嗯， 但这次阅兵呢，我们看到它还是有一些特点，比如说基于上面所讲的背景啊，所以普京政府也好，俄罗斯的这个民众也好，也非常希望向世界来展示俄罗斯的这个军事的肌肉。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呢，在展示的新武器当中，在从报道来看，大概有接近200件啊，100多件新武器。那么其中差不多有50%呢，是所谓首次展示的这些新一代的主战装备。那这些装备，我们现在分析下来，从战略性的打击武器到一些战场常见的武器平台，那么无疑都在有一种所谓武力秀哈、肌肉秀这么一个色彩在里头。 嗯嗯，那我们知道在今年的下半年，中国也会进行可能性质是非常类似的这样一个阅兵哈。那看到俄罗斯就目前的报道来说，感觉上它还是一次相当成功的这么一次阅兵，那中国是不是有可能从俄罗斯身上借鉴点什么？如果中国要办的话，你有没有可能预测我们会走什么风格或是走什么路线的这样一次阅兵？ 我个人觉得你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因为中国今年就是国防部已经正式预报了，要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这个中国的抗日战争哈胜利70周年的这么一个大型的纪念性的阅兵。那这个阅兵呢，我们看到它在中国是首次举行。中国过去呢也有这个阅兵活动，比如逢五逢十的一些阅兵活动，但是我们的阅兵活动呢主要是纪念建国，就49年的建国，那纪念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这种胜利的大型游行，这个本身在我们中国是首次举行。所以呢，我们看到如果我们首次举行这样的活动，那么很明显会借鉴国外，特别是俄罗斯这个60周年、50周年、70周年这种大型的纪念胜利日的这个活动的这样一些形式。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有老兵方队，有一些旧装备，甚至还有一些这个过去胜利团队的一些旗帜，那包括向老兵致敬，缅怀死者的这样一些环节。那这样一些环节，我个人的预测在今年中国的活动中可能都会出现。 嗯，那其实对于俄罗斯这个朋友，民间也有很多不同的声音。那我记得我们过去做电台有一个接听众电话的这么一个环节，印象非常深刻。有些可能是从前苏联那个时代过来的，是经历过跟俄罗斯跟前苏联就交好后来决裂这么一个过程的人，他们会对俄罗斯这个邻居这个现在的战略伙伴，他们是心有余悸，或者说觉得中国应该是要尽量的去提防他们，会认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包括这个领袖都是很不好对付的。那我想知道现在看上去啊，中俄关系非常好，那其实是不是有一些地方咱们确实得要小心警惕的？ 首先啊，在目前中国的主要大国关系当中，中俄的关系呢被中国的官方称为是典范性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这一次阅兵期间，中国首脑到莫斯科和俄罗斯的这个首脑哈和普京举行了会谈，会后所发布的公报也说双方都同意还要再进一步加深战略协作关系。 那么在目前的主要的大国关系当中，特别在安全领域和国际政治领域，应该说关系最近的是中俄。至于说过去30年来中国社会的意见和思想愈加多元化，那目前呢，我们看到公众当中对俄罗斯的感情的确是比较分歧的。那么主要的有三种，一种是这个比较反感，一种呢是比较亲近，还有一种呢是比较的平常心，比较正常。那这个我觉得应该从历史角度来看，过去百年当中俄罗斯在和中国的关系里面，既有残酷的这个独一无二的这个侵略的历史，同时呢也有在过去的包括从抗日战争到后来49年中国大陆这个新的政权建立以后有很亲密的合作关系。那在目前冷战结束以后呢，也有很多共同的这个外交政策上的协调，所以可以说是恩怨并发。所以民间的意见呢，公众的意见也是纷繁多头。我个人的看法呢，就是对于中俄关系作为如此紧密近邻的两个大国，我觉得还是要从一个平常心来看待，就是说把它看成一个正常的普通的邻居的这个大国关系，而不要对它赋予太多的这个负面或者正面感情的这种浪漫色彩的看法。 嗯，好嘞，谢谢您，谢谢赵老师的分析。赵老师再见。 好，再见。 好，这个确实哈，就平常心，不仅是对俄罗斯，包括对朝鲜啊，对很包括印度，甚至对巴基斯坦，咱们可能都要以一种平常心的这么一个角度来看待。好，那其实我还想听凡凡多讲讲你跟俄罗斯人交往的故事，因为其实你看， 交往哪个交往？ 哎，这是个关键问题。你看，都说中国的这个男人在俄罗斯特别受女孩欢迎，是吧？因为看上去脾气比较好呀，也没像俄罗斯男人这么爱喝酒啊，也比较顾家呀。就是你看中国男人这个方阵一掠过的时候，俄罗斯姑娘都觉得美哭了，帅哭了。那但是俄罗斯的普通人，就你跟他们是有切身的这个交往，那跟他们交流做朋友的过程当中，那问题就是你到底能不能，中国人到底能不能跟俄罗斯人做朋友哈？我们等一会儿凡凡跟我们多讲讲在俄罗斯的见闻。三联话新闻稍后再见。好，欢迎回来三联话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凡凡。 好，说到这个俄罗斯啊，大家都说它是战斗的民族什么的，有的时候还是戏谑娱乐的成分比较多。其实对于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真正了解的人非常少，那凡凡肯定比咱们要了解多多了啊。 怎么交往的，聊聊呗。 交往，其实在俄罗斯的话会碰到很多就是在路上主动跟你打招呼啊问你的人，他们就 这是搭讪吗？ 也不算搭讪，通常都是岁数比较大的人，他很想跟你聊聊就你们好像都有的那种话题，他觉得可能自己对中国很了解啊，然后就会主动问你是不是中国人啊，或者怎么样。但是整体来说，我觉得俄罗斯人对就是种族排斥是比较明显的， 就是也是一个挺排外的这么一个国家，是吧？ 对，但是俄罗斯不是有很多不同的少数民族吗？ 是，其实最明显的一个特点体现就是他们的宗教方面。就是你可能在欧美啊或者在香港，各种宗教会上门敲门，就是传教吧，然后发一些宣传单，但是在俄罗斯是基本没有这种情况的，他们就是一种你想信就信这种的。 就高冷范儿， 对，很傲娇。 那对普通人来说，你真能跟他们交上朋友吗？你觉得？ 我觉得是可以的，就是相处一段。俄罗斯人有一点很神奇，就是他们看起来真的很冷漠。比如说我们习惯了见了人，尤其是欧美西方一些国家，微笑啊然后拥抱那种的，一见面哪怕是不是特别熟的朋友，但是在俄罗斯你是非常少见到的。就有一次我记得特别尴尬，就是我冲一个可能见过一两次宿舍下面的这个大妈，俄罗斯大妈，我冲她微笑，然后她就露出了一种似笑非笑又很尴 尬 的表情，然后搞得我也是很尴尬。 哎，听说俄罗斯大妈特别难搞，就比俄罗斯姑娘难搞多了。 俄罗斯大妈就在我们去 出国留学之前，我们的老师就说，有两种人在俄罗斯不要惹呀，一种就是醉汉，这大家都知道，然后另外一种就是俄罗斯的大妈，他们就是一是自尊心非常强，再一个脾气很急躁， 嗯， 很容易发怒。 哎，这是怎么回事呢？这跟年龄增长有关系吗？ 我觉得是随着年龄增长。 一般你觉得越人越长大可能越成熟， 我觉得是这样， 除非更年期到了 啊。对，你首先不能排除更年期的因素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可能的社会环境和生活的家庭环境，因为俄罗斯人普遍爱喝酒嘛，然后到那个时候你看家里的男人天天喝得醉醺醺的那你大妈没脾气也怪对不对再加上年轻人，现在俄罗斯的年轻人还挺叛逆的，因为他这个大的社会环境很多年轻人真的想法跟老一辈的那些俄罗斯人完全不一样，如果家里有子女也很头疼。 嗯嗯，就是他们的这种代际矛盾啊，或者说他们的这个社会矛盾，是不是跟中国其实有很多相像的地方？现在中国主要是仇富嘛，是吧？ 嗯， 或者什么官二代、富二代之类的，你就社会上贫富差距非常大，或者代际之间。80后90后他完全成长就越来越自由化，就很叛逆，跟过去的那套价值观他们是想走不一样的路。俄罗斯是不是也经历这么一个时期？ 大概其实是很相像的，尤其是现在俄罗斯的年轻人吧，其实你跟他讨论的时候他们都觉得哎呦被问烦了这些问题了，就觉得不想讨论政治。 哎，他们对普京什么态度？ 他们对普京，女生就是 觉得他很帅， 看脸的，对，看脸的世界。然后 还有一歌，我觉得嫁人就叫嫁普京，是吧？ 嫁普京这样。 因为普京在俄罗斯是被打造成一种明星，政治明星，不光是单纯的政治人物，更多的时候像娱乐当中他也有很多，像什么他有人不是之前把他那个唱歌的视频给和那个达人秀的视频还给弄到一起了，但他那个歌确实唱的也挺好听的，包括他又骑马呀，又打猎呀，又打老虎啊之类的全都有，驾飞机。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女生，我觉得该犯花痴的。 哎，但是他们不会觉得奇怪吗？怎么当来当去一直是他，不是当总统就是当总理，这怎么回事呢？ 其实我觉得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而且他们也非常喜欢他这种强硬的态度。 嗯， 当时就是心理学上有一个角度，就是说如果这种强力其实是能增加人的认同感的，然后而且让你克服那种认同的危机感和孤独感。 嗯， 我觉得普京正好就是迎合了这些民众的口味，他给民众带来了一种安全感。 嗯，而且他们对美国人怎么看？因为我过去就看过这个去过伊朗的朋友，他们回来写文章嘛。你们知道，大家知道伊朗跟美国他死对头这么一个关系，但是民间他完全不是那么一个情绪。就很多人拼命的学英语，就是为了以后可以去美国。也包括像咱们中国，你看很多时候你在官方主流媒体或者官方的那套话语体系里面，你就说的是美国就是最不怀好心的这么一个坏蛋。但是实际上你看民间人人有机会都想冲着美国去。俄罗斯人他们对美国是个什么情感？ 我觉得俄罗斯倒是没有那种很热爱这种美国所有这些东西那种感觉吧，倒是对中国人有一种。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我走在那个彼得堡大街上，一个中国姑娘特别热情的对我当时同行的一个男生打招呼说你好，就是那种俄罗斯味的普通话吧然后再说非常热情。 他们到底喜欢中国什么呀？他们真的了解中国吗？ 我觉得他们可能会从自己的父辈啊祖辈那些听说过一些中国的东西，他们也很想到中国，毕竟像远东地区那边跟我们是接壤很临近的嘛。 嗯嗯。 然后就包括像我老家大连的话，有很多人都会俄语啊，有一些就是情节在吧。 嗯嗯。哎，你还认识在中国就是在俄罗斯生活的中国人吗？他们跟当地融入的怎么样？ 反正据我了解，像我的有些同学在那边已经工作了，然后住外派呀，有了小汽车，有了房子，也有了老婆。 老婆是俄罗斯人吗？ 对，没错。 哎，俄罗斯老婆是不是特那个嫁给中国男人的，是不是要显得特幸福一些？ 嗯，我觉得他们对中国男人应该是有一种独特的喜爱吧， 主要还是脾气是吧？ 对，脾气，然后中国男人比较顾家吧， 嗯， 然后观念方面也比较好，在家庭这方面。 嗯，但是有一个传说，俄罗斯的女人啊，只要生了孩子之后，马上就变成大妈，这是真的吗？ 之前是非常严重这个情况，我觉得主要是跟他们的饮食习惯有关系，他们就高糖高脂嘛，吃的面包啊、黄油啊、巧克力，反正我去吃的时候都觉得特别甜，然后他们连茶水都要问你要不要加糖，就茶水里边。然后就是说大妈这个，虽然他们体型在变化，但是是我觉得风韵犹存啊，就出门从来不会很随便，一定是涂了口红啊，戴着围巾丝巾呀、打扮很得体，然后也很注重文化生活，话剧歌剧都会去看，但现在来看我觉得说俄罗斯大妈这种怎么说折旧率比较高的情况已经降低了很多，俄罗斯人在这方面饮食已经很注意，很苗条啊，都其实好很多。 对，所以有的时候你觉得这个邻居吧又熟悉又陌 生， 那当然你要比较的话，中俄之间它有很多很多从历史渊源或者从文化传统上你是可以跟它比较的东西，尤其是现在放在这种大国博弈外交利益这个格局方面又更加多可以讲述的故事哈，所以我觉得可能以后凡凡要多来咱们这儿啊，跟咱们多普及普及这个俄罗斯的知识今天是第一集，可能稍微有点紧张，以后慢慢来，多多向凡凡指教。好，那个今天的三零化新闻就是这样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拜拜 拜拜。